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我们来介绍近期上市的几款新车。首先是从官方的渠道知道的长安新奔奔的 Mini E 正式上市了。这款车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为8.28万元到8.28万元和8.58万元，因为就两款嘛，对吧？享受补贴后价格分别为4.68万元和4.98万元，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但这个车真的， 这个奔奔 mini 我们可能都熟悉，然后这个出了一个奔奔 mini e， 顾名思义就是电动的了。 奔奔 mini 的平台上面出的电动车， 也就是它有了从此有了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身份。 那比较可爱的这么一款车，其实前两天啊，我原来没有觉得说这么小的一个纯电车会那么受关注。前两天有一个商场里面，在北京啊，一个大商场里面展出了众泰的那个200。 知豆吧， 那是1200吧，那叫 这也它分好多种，就什么 200亿 啊，知豆，然后还有什么绿豆， 你就先 反正也是这种比较小型的这种特别小型的这种电动车，非常非常多人去看。 然后其实我们家院里就有人买了一辆，然后停在那儿，我发现底盘比车身都大，因为有可能要放电池嘛。但确实那台小车的空间什么的，反正两个座，然后还便宜。 其实我是 享受号牌啊， 我是想表达的是，原来我没有觉得说这么小的一个纯电车，因为你看啊，它车身小巧，然后又是纯电的，注定说它只能是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代步工具，就是它不可能说你上高速可能这车都会飘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只能是日常代步，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家庭去选择它，但我没想到受关注的程度会这么大。 其实那台车吧，我觉得还是城里边代步优势大一点。因为毕竟还没经过什么，没有谁把这个车放到什么 CNCAP 啊、ENCAP 啊、EuroCAP 啊、什么这个 CAP 啊、去撞吧，对吧，老车？现在很多电动车都不撞。 而且这个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吸引大家的点，可能就是价钱非常便宜。 其实这个就从整个国家目前的一个大环境来看的话，各个厂家的电动车已经很多了。虽然它享受补贴之后的价格都没有超过50000块钱，但是可能就怎么说呢？我是从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想去买一个纯的，就是代步用的话，那这50000块钱买这个车，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似乎还是觉得稍微贵了一点。 但是我那天真的震惊到，好多人在看在问啊，所以我觉得这想要卖这种车的都进大商场吧，销售顾问累死了。 在北京是怎么的？在北京还是要享受的新能源的号牌，可能这是一个优势，但是也确实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度也很高了。我原来的一个阿姨算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前一段时间问我买什么车，然后就没有信儿了，你知道吗？然后再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家，正好就见到那个阿姨聊天聊着了，她就跟我说，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混动的车型行不行啊？我买了之后会不会省油啊？我说你这账怎么算的呢？她跟我说，我汽油的话，我平常百公里是达到怎么也得7-8升吧，上下班，对吧？然后我这个和百公里就1升油。 但你混动前期的这个费用是比较，买车的费用稍微高一点。 对，其实然后我跟他说，你这个账算过没？他说我算了，我大概开3.5年这车就我的钱就省过来了。我说啊，大家其实现在在心里边其实是愿意算这个账。 老车刚刚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可能这种小型的电动车啊，今天我们像举的这个奔奔 mini e 这种，它可能续航里程不是特别高。那你开这种车出去，总有一个担心，就是我要找一个地儿给它不停的充电补电，这样像我们手机续航长了，我们才能玩玩游戏啊，干点什么可以挥霍一下。那你开车其实也一样，走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已经剩了一半的电了，或者要是在冬天，你可能心里更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就老想着我哪有加油站，不是哪有这个充电桩啊。 我跟你讲，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了，你们之前看过没看过大家在朋友圈分享那个什么小熊的那个牛油火锅，就是一个 啊，我知道我知道， 小熊慢慢化开了。以后慢慢出个什么呢？出个人形充电宝， 就是慢慢化成电了。是吗？ 你看啊，比如像智斗这俩 什么鬼 俩人车嘛，然后就一个人就一个机器人，左腕副驾，然后连根线给你车充电，然后还能陪你聊天。 天哪，我觉得洪城，你要科技发达到那儿的时候，这个什么 mini E 啊，什么智斗这些东西都已经没了，变成小飞船了，好吧？ 反正咱们新能源车吧，大家持续关注，应该在短期内会有一个非常长足的发展，而且很多大厂、大厂，还有什么百年老厂，也都开始进入这个新能源车的产业当中。 嗯， 大家期待吧，我觉得会是一片不错的蓝天。 嗯，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奔奔 E 上市了，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说新车。 期待着你。 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早下单的人儿有奖拿。现在登录人保官网、微信 APP 购买活动产品满额，就能秒杀50元礼品卡，还有机会抽 Candle 大奖。 活动详询www.epicc.com.cn。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下面说的这个车的牌子我们也很熟了，18款的沃尔沃 S60L， 嗯， 还有18款的沃尔沃 XC90， 对，上市了，然后售价是26万6900到39万0900。是吧， 对，你说的这是 S60L 的这么一款售价。 对， 嗯， 然后 XC90 的售价是68万8到93万7800。 对，就一看这两款车就不同这个级别的这么一个车型。 嗯， 嗯，本来我以为沃尔沃今年会有非常大的动作，但现在看来好像也还好，没有预期的大家预期的发力那么猛。 可能明年后年会更多一点。他们说在2020年之前要把所有的车型上面都在搭载新能源系统。 嗯， 那么他们最先搭的应该就是那套混动系统。 嗯， 然后慢慢的转向全部的，就是或许啊，那就是看下一步了。 嗯， 但是从 XC90 上面不是有个那个混动的版本吗？ 嗯， 我觉得对于这些所有车型的搭载应该不是个难题。 嗯， 另外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还是碍于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排放的政策。有了这样一个混动的车型能够拉低排放啊，拉低油耗的这样一个参数，对他们来说自己是个好事儿。 嗯， 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沃尔沃来说，对于日后发展新能源车也能够积累一些不错的数据。 对。然后18款的这个 S60L 它是作为一个小改款车型然后出现的，外观什么的没什么变化，内饰都没有变化，好像就是在配置方面有了一些提升，然后新增了一款车型。 嗯，这两款沃尔沃的新车，我觉得我们看一下 XC90 更有意思一些。 哎， 对， 因为我更关注它的是一个配置的变化。 嗯， 这里面有一个配置让我挺感兴趣的，就是2018款 XC90 全系标配对向车辆智能避让功能。 这跟它的那个安全性的那个系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很多主动安全的一个介绍。像什么车道偏离啊，什么辅助啊这种的，但这个对向车辆避让，智能避让，这还是好像还是在车辆上第一次看到，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对，这突然让我想到昨天的一种情况，因为我昨天晚上开车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路口，在北京啊，一个路口就是我这边的直行道对着他那边的直行道， 就是对向车的一个直行道，就是它错开口了，正常不应该对着，还是对着我这车的直行道， 就有个弯是吗？ 它没有弯，就是那个路口很奇怪，就是我的直行道对着的是对向车的直行道 啊， 所以这个如果是新手的话，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呦，这如果是新手真的容易就直接开过去了，你知道吗？那可能老司机会看到，哦，他这个分界线是有问题的， 啊， 可能我需要往这边稍微移动一下才能到我的这个直行的道上去开， 啊， 这个就沃尔沃的这款车应该是比较适用于这种车道。 其实老车刚才说的很委婉，我大概是明白他的意思， 嗯， 就是如果真的对向车道咱们插上了，那么这排道特别窄，我怎么个避让法， 嗯， 对吧，我是紧急刹车还是说紧急并线，如果只有单向一车道的话我怎么避，所以 单向一车道，嗯，那不是你逆行了就是他逆行了 双向单车道是吧，是这意思吧，就是我一条道他一条道，超车的话必须要借道超车那种， 对对 对， 对 吧，我也挺好奇这个东西究竟该怎么使用， 嗯，所以我们 期待吧， 静观其变， 找辆车来感受 一下， 对，而沃尔沃的一般它的安全系统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会有， 对， 嗯 嗯， 就找你那个路口就行了绝对的， 可以可以， 棒棒的，嗯， 就离我们非常近，就三环边上有一个口，我昨天都吓到了，我说这啥情况啊，在晚上特别容易走错， 哎，反正开车加小心啊， 嗯， 啊，有时候电子系统还是不如人来的变通的快， 嗯， 但遇到特殊就是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先减速，然后安静一下，想个一两秒钟， 嗯， 然后就过去了。 好， 嗯， 那我们再来说下一款车 啊，谁呀？ 宝骏的310W 哦，4.28万元到5.68万元，这个上汽通用的宝骏旗下的，有可能是另一款神车呀。 嗯，310W 宝骏，嗯， 价格有一个稍微小幅度的变化哈，4.28到5.68万元。比之前是不一样了， 它比预售价要高啊，是吗？ 对，因为它预售价格，反正上市的三款车型与预售公布的 有点偏差， 对，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啊， 嗯， 偏差也够便宜的，4万多到5万多， 但是它同期公布了一个专属的金融政策，比如说18期的免息啊等等的， 嗯， 这种的。 嗯， 哎，这车定位是什么呢？ 这车 大两厢，旅行， 嗯， 不应该算旅行吧。 其实它有， MPV， 其实它对它有很多车的一个特点。你看三厢车、MPV 这种旅行车特点， 我是觉得 都有， 更像 MPV 一 点。 应该其实也是差不多，应该是这样。 家用， 但还有点 MPV， 还有点跨界的那感觉在里边。 是， 对，这个功能我们不用过多的去讨论它。 嗯， 其实。只要这车，我觉得提到宝骏310，或者说只说宝骏的话，现在在中国这个自主品牌这个车市里边，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这叫什么口碑了吧？ 对，而且这款车你看配置，你会发现这款车很抢眼，在同级车里面。 对啊，你看这个内饰的照片，我觉得真的是 可以，哦， 挺惊艳的了，已经 是 啊。 然后。 跟原来那种设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而且你想，它这个4万多5万的一个价钱啊，胎压监测、定速巡航、 啊、 倒车影像， 其实，对，这就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那个电动车那上面。你看它这车也是5万块钱， 嗯， 那个电动车也是5万块钱。 哎，你要这么一比，还真是哎。那 我 为什么？ 对啊，我为什么不买这个呢？ 对，你说一个长安，一个宝骏， 虽然它不是什么大品牌，说这个国际大品牌这。但是我最起码可以免去这个，我老需要去找这个充电桩这种。 没牌照， 你现在在北京一样，混动牌照也不好拍。 没牌照， 我上一外地牌怎么了？ 没牌照， 不是外地牌有啊， 限行。 对，会有限行。 但是我跟你说， 这各有各的优势吧。 你要是说在一些其他的城市，如果不要求牌照这要求的话，那这台车对于他们的竞争力肯定很大。 嗯， 但是新能源车还有另外一件事啊，就是它还是开起来便宜，那跑一公里才1-2毛钱，然后燃油车的话得合5毛钱， 嗯， 对吧，差这得差出去2/3呢，就这钱有的时候有些人还是愿意算算的，对不对老车，嗯， 所以这款车的出现，这个为宝骏这个系列又增添了一个车型啊，希望 你觉得能上榜吗，它是算是， 嗯， 不是， 这 我想问 MPV 我觉得是 哦。 嗯，但他这就可以了。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轿车里边，这样竞争比较激烈。 看看他们在轿车里面 那没戏， 他 肯定没戏。 那你说他月销 的歌呢？ 他月销能排多少？ 三四千，四五千应该 太少了吧？ 先保守一下，保守。 五菱之光还一个月多少辆呢？他我这台车我估计卖好了的话，八千到一万，差不多。 月销量 啊， 应该我觉得 半年之内一杯咖啡，来吧，老车赌赌。 你干嘛每回总跟我赌？ 我们两个爷们儿， 因为我气场上压过他，你知道吗？ 我们俩 换东西吧，不赌咖啡了， 不赌咖啡了，咱们赌一个 大肘子。 哎呦我的天哪，真热！ 你能吃吗？ 我不吃大肘子，我吃大牛排，是吧？我请你吃大肘子。 老车赔了， 就一块牛排。 不管赌什么呀，我们 一百五十克到两百克的， 没问题， 必须。 我们老在我们大众传播上面开赌局不合适啊。 不是我们这叫那个，这不叫赌，这叫竞猜。 竞猜。 哎，我在这儿其实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个事儿啊，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大家回答问题猜车都挺踊跃的，然后后来一帮朋友们因为这个车模的事儿，好像说呛呛起来了。说那个、 哦、是吗？ 说那个车模发给那人，他的答案不好，还有说那是内幕交易的。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回头我们发张照片，我们墙上现在全是车模，我们家里都摆不下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愿意把车模送出去，这还有这个活动互动，就是为了给大家来说凑个乐。 嗯， 大家呢，你要是运气你正好答对了，而且在答对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中，你又抽奖你了，那我们就送给您。 嗯， 而且呢，我们打算在下半年的时候多给大家争取一些小的纪念品，就是让大家参与互动呢，你就能拿到奖。 对，所以大家这个别打架啊，我们争取做到人人有奖，竞猜有奖。 对， 啊、 还有你们也可以猜我跟老车谁能赢的。 可以 啊，都支持我，放心，肯定能。 都支持你，这开始拉票了。 那会有就不多说了啊，就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事儿，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对 不对？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下一辆车说荣威的950上市了。我想问，这车有 WiFi 吗？ 车载 WiFi 那是必须要有的， 必须要有的是吧？这就家族化了。 哎、预告一下，这礼拜三我们给大家来实测这个荣威大屏幕版 i6 马云版 i6。 对，看我们怎么在车里打王者荣耀是吧？ 嗯， 这款车是啊，我们说回到荣威950这款车啊，168800到203800的一个价格。嗯 嗯， 三款车型。 这个车呢配置挺高的，全系标配矩阵式 LED 大灯、 嗯、 LED 日间行车灯、 嗯、 弯道辅助照明，尾灯也是 LED、 嗯、 自动感应式前大灯、 嗯、 我这说了前几个全是大灯啊，跟大灯有关，无钥匙进入， 灯 一键启动，方向驾驶席驾驶席八项电动座椅、 嗯、 六四分离的后排折叠座椅，八英寸的中控显示屏， 后排出风口， 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 有腿托吗？ 腿托好像没有。 有老板键吗？ 老板键没有、 嗯、 但是有全效空气粉尘过滤器， 还有多功能冷藏手套箱， 对 AQS 空气质量控制自循环系统。 哎，我发现这荣威走黑科技走的蛮多的。 是，现在荣威不打那个科技轿车概念嘛，但是我想跟荣威说什么呢，像我上次在那个上海打车的时候打了一辆荣威挺大个的车， 嗯， 也挺 那就是950呗， 它那应该是之前的版本吧。 对， 然后我发现后背没有装扶手，就是没有， 嗯，后排没有扶手吗？ 就是那应该不是这个版本，反正车挺大个儿，但是后排没有中央扶手。我这个打专车打惯了的人，让我心里面很不甘呐。 哦， 而且我叫的还是辆专车，但是它好像是辆新能源车。 哦， 然后就是好多我觉得可以加一些， 是哪辆车？ 就是偏行政级的一点的，就是什么在老板键呢、啊 嗯？ 如果能推到前面，把前能够来个腿托，特别棒。就是你起码你 还不够你 WiFi 费用的呢。 不，你想嘛，我在这个级别当中品牌可能差一些、 嗯、 但是我能享受到我在这个级别专车当中没有的一些待遇，小腿托，老板键一推，我后排一躺躺椅，什么包覆式头枕，